克里姆林宫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白宫未有确认克里姆林宫宣布的消息，但是表示拜登和普京在通话的时候讨论过有关问题，同意双方团队加紧工作，令到条约在下个月5号到期之前达成延长协议。美俄在2010年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两国之间目前唯一军控条约，限制双方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另外，美方官员表示，拜登在上任之后首次同普京的通话，亦都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莫斯科被当局拘捕表达关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62，瑞士法郎0.887，加元1.269，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0点，升1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97美元，卖出1851.0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新清水湾道去彩虹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屯門醫院；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就擠塞，龍尾喺體藝中學對出。咁另外咧，再提一提大家啦，較早前封閉嘅油麻地介乎利業街同埋碧街嘅一段東安街，同埋介乎德昌街同埋廣東道嘅一段碧街啦，封路已經重開。另外，受较早前的爆水管影响，九龙塘的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开员工检讨大会，田经理，你啊成日卸膊，有咩解释？ 老细啊，我呢啲叫做临时支架，用嚟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救足物啦，将压力分散开去嘅。 吓，咁啊，蔡主任，你连支咁老啦，但系成条油条咁样，有咩好讲？ 诶、哎，唔系油条，系环柱条啊！个临时支架冇咗环柱条会唔稳阵，成天人冧落嚟，冇人帮你做嘢。 系、哎，我决定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设计施工够严谨，临时支架实稳阵。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 Charisma， 现在做紧教学助理的他，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变得更加成熟主动，懂得有效处理公事，成为一个更加好的教师。 想知道 Charisma 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亚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好多人都认为有病先睇医生，冇病睇医生嚟做乜？就算自己有少少唔舒服，都会话冇事嘅，休两日就好噶啦。如果今日你仲系咁谂，可能有啲睇高咗自己，睇轻咗而家嘅环境。如果觉得有啲唔对劲，去做个检测啦，为自己，为人哋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 Kitty，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Kitt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星期二嘅早上啦吓，星期三系星期三嘅早上， 系八点十分啊，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9%， 系啦，咁啊，今日咧即刻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先啦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咁啊讲下琴日市况啦，就跌到个人咧都懵懵地啦吓，恒指啊大跌啦767点啦，咁啊蒸发咗星期一咧所有嘅升幅，咁啊星期一升嘅咧全部都跌翻落去，包括腾讯啦、港交所啦、美团啦咁样，咁啊究竟点解会跌咧？而今日个市方面又点去分析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讲下佢啦，嗯。 好啊，咁啊，虽然琴日就嗰个跌幅方面咧都比较大，700几点，但系唔好忘记就之前我哋都系升咗700几点噶嘛，咁基本上我觉得就个市况方面咧，其实去到30,000楼上咧，有啲获利嘅压力嘅都合理嘅，咁最主要其实就当然系嗰、那个系流入个资金方面咧就减慢咗速度啦，咁、大家都会担心会唔会咧就喺呢个北水方面咧就差唔多买咗7,800啦咁样。咁我覺得即係經歷過依個一段時間嘅淨流入之後嘅話咧，就開始譬如有個別有幾日放慢翻嘅話咧，咁我覺得都合理，即係你唔去期望話日日都淨流入幾百億咁樣就唔合理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有依個正常嘅調整咯，又唔使太恐慌住嘅。 嗯，咁今日個市會唔會睇翻好少少啊？相對即係一啲之前資金未追入嘅股份有機會追落後咧，因為即係睇到年頭到依家啦，咁都係追一啲比較強勢嘅股份啊。有冇啲板塊係靜待爆發咧，定還是啲錢都喺新股市場啊 ？Kenny， 嗯， 嗱一來新股市場方面咧，都令到嗰個市場資金可能嘅錢係會少咗啲嘅，因為大家一傳定咧，都即係逐步去等住認購呢個係快手啊嘛。咁、所以嗱，咁佢 size 方面咧，集資金額都成曬390几亿噶嘛。咁所以如果你預埋個超額倍數嘅話咧，凍結嘅資金都係唔細嘅。咁所以形成咗，亦都可能影響到市場嗰個係流動性方面咧，就稍微有少少咧就影響啦。咁就但我覺得如果你話睇翻啲即係現貨市場的板塊的股份的話呢，就算你博個市調整而是買落後的話呢，我覺得都是買一些即主流的即當炒的板塊好一點，因為我們昨天都分析過一些北水的特性呢，他們多數都是買一些熱本的板塊啊，有 talking point 啊，是市場 hit 的股份，所以你過往這一段升勢啦，都好一段升勢的時間的話，見到呢都是那些強者越強啊，落後的股份就繼續都是落後的，咁就未必會係話真係會炒落後情況之下咧就追翻上嚟咯，所以嗰個係口味上邊咧，大家都要適應一下。 系啊 ，Kenny 啊，我记得寻日咧就问你有关于快手啦，咁啊招股啊，你就叫我抱住呢一个抽奖嘅心态，系啦。咁我相信寻日咧好多人落飞咧都已经好快手噶啦。咁但系抱住呢个抽奖心态，即系就唔得都唔紧要啦。咁但系我今日睇到报纸咧又有另外一个嘅即系建议，佢话另外一只新股咧叫做心通，咁心通咧就系医疗股嚟嘅。我想问一下啊 Kenny 呢一只股份，即系呢一个公司咧系即系有啲咩背景啊，或者唔值得抽，同之前嗰个医道咧又相唔相似咧？ 其實心通都可以考慮的，因為呢其實嗱快手係人都知好㗎啦，只不過真係抽唔抽到咁解嘅啫。咁如果你話與其真係都唔知抽唔抽到又砸咗筆錢落去嘅話呢，另一個選擇頭先提到心通都可以。咁心通呢就喺個微創醫療分拆出嚟嘅。咁微創醫療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做呢個係一啲醫療器械，尤其是呢就係、是、focus 返喺嗰啲心脈血管嘅支架啊，同埋一啲手術相關嘅一啲設備啦。咁心通方面呢就主要就係即係focus 返呢係啲同心瓣有關手術啲微創手術方面呢嘅應用嘅設備同埋啲原材料嘅。咁都係一個屬於算呢比較毛利率係高啦，同埋都係一個即係專業啲嘅，市場上面咧都係少有依類型嘅。咁你見到微創即係853個股價走勢就知好勁啦。即係雖然一度咧都之前受到依個係嗰個大量採購因素所影響而調一調，但係好快調完之後咧就再創咗新高出嚟。因為佢哋整體個毛利率都講緊成七成幾八成嘅，同埋競爭相對嚟講比較少啲。咁第二就係話嗰個產品需求咧，其實都係越嚟越增長得勁，因為你隨住內地人口老化啦，同埋人均收入增加啦，咁所以變咗心臟病嗰、那個機會就會增加咗啦。但係微創手術咧，就對於醫心臟病係咧好好嘅，因為點解過往傳統嘅話咧，心臟病係一個大手術嚟噶嘛，咁可能咧嗰、那個係即係復原嘅時間好長啦，同埋復原嗰個成本亦都好高。咁但係透過微創就差好遠啦，因為嗰個係復原嘅時間可能慳咗一半以上啦，跟住對醫療負擔啊、醫療系統嘅成本亦都有個降低啊嘛。咁而內地咧而家微創即係心臟手術咧嗰、那個滲透率咧係講緊係2-3% 嚟㗎，係好低嘅，相較於歐美國家嚟講。 咁所以散股民咧都揾到一啲投資嘅亮點喺當中啦。咁Kenny 啊，多問幾句啊。嗱，講開咧，微創咧都有微創系啦。咁藥明又有藥明系啦。咁今時今日係咪即係喺股票市場入面都有好多唔同系列嘅股份咧，值得追逐啊，或者跟一個系咧就通常冇憑子貴啊，或者咧裙帶式嘅水漲船高，係咪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咧？即係根據過往嘅一兩年去認識咁樣， 咁依個當然有個參考價值嘅，因為你嗱睇翻好似快手咁咪騰訊係咯，咁大家都即係譬如第一就兩個層面啦，第一層面就話要睇翻喂同系嘅公司佢過往嘅 track record O 唔 OK 㗎，即係對做生意方面咧嗰、那個盈利得唔得啊，嗰、那個利潤增長好唔好啊咁樣，依、這個個參考啦。第二咧就話喺翻同系裏邊咧，係咪一啲垂直整合啦，或者一啲係橫向嘅一個有協同效應，譬如好似快手咁樣，咁因為佢騰訊係啊嘛，咁騰訊嗰啲客户倒流落去依個短視頻嘅，咁一定有幫助喺度啦。咁你藥明系亦都係啦，喺嗰、那個生物研發同埋依個係製造服務上面嘅話咧，佢哋都係有個協同效應啊嘛，係裏面嘅公司，咁所以其實都係有個根據嘅，就唔係話大家同一個 family 嘅話就一定係好嘅，咁睇下究竟係咪有協同咯。 係，咁所以投資者咧都要自己多做功課啦，唔好睇到個名字有嗰兩個字掂啦咁樣，係咪先？有啲係做汽車，有啲係做醫療嘅，有啲咧做房地產嘅咁樣，所以咧即係投資者就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倾过，拜拜， 唔该晒。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早晨，中哥，时间嚟到早上嘅8:18啊！ 早晨啊，崔杰彤， 系今日凉凉地啊，唔系好见到个太阳啊，阴阴地，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9%。 系啊，你讲到凉凉地咧， 做咩？ 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我一个感觉就系、是，而家系咪秋天啊？ 又翻翻秋天， 系秋天唔系，冇理由秋天噶。 但系个感觉有啲似我今朝早。 系啊，有啲感觉似啊，即系秋意正浓咁样。 冇错，所以今朝早咧出门口啊，大家着翻件薄薄地嘅外套就啱数啦。嗱，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即系呢个抗疫，知道大家咧都有啲抗疫疲劳，但系疲劳极咧。 好多好多系嘛， 好多 疲劳， 好疲劳， 系好疲劳啊，就要舒缓下。不过咧都要继续做啊。咁啊，我想问一下钟哥本身自己啊，即系出完街或者翻咗工，咁啊翻到屋企之前啊，有冇一啲必做嘅叫做消毒程序？ 你讲翻屋企定出街啊？ 出完街翻屋企咯。 出完街翻屋企 系啦。 好老实讲。今次呢一年里边咧，我养成咗一个以前系我冇谂过嘅习惯，真系变成一个习惯啦。如果而家翻到去唔做以下我讲嘅，即系我自己啊呢一扎嘢咧，我系唔舒服啊，即系佢唔舒服啊，成个人 唔做唔舒服。 咁首先第一样嘢入到屋，除鞋啦，当然系。咁跟住咧，我就喺门口度摆咗张嗰啲消毒喷嗰啲喷剂喺度嘅，攞一对鞋。在个鞋底度喷喷喷喷喷，咁然之后咧，我踩个地下个，譬如个少少少少嘅门口个玄关位咧，喷喷喷喷喷，然之后将对鞋即刻摆埋一边啦。咁入屋时候咧，除衫啦，跟住又另外一支喷雾咧，就专嚟喷衫 嘅， 喷喷喷喷，咁跟住咧就即刻好似入对大解放，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啊，除晒衫佢， 之后嗰啲唔使讲， 跟住冇嘢喷， 唔好幻想，唔好幻想，大家 系啦，唔使担心。 食紧早餐嘅唔使惊，佢大解放，佢突然间讲到 大解放啫，唔系大解啊嘛。 O K， 咁食紧早餐系唔关事嘅。 边个惊啲咧？你觉得？ 咁跟住咧入厕所，啊唔系，跟住就即刻除口罩， 即刻入 未知啊，除口罩。咁然之后就睇下嗰日仲会唔会出街啦。如果唔会出街嘅话，就即刻抌咗个垃圾桶啦。咁然之后咧就要去洗手间嗰度咧，就即刻用簡易洗手，然之后咧再洗埋面， 再洗埋面啊？ 点解咧？因为你戴口罩嘅时候，基本上你遮咗半块面啊嘛。 系啊， 咁你块面里边可能已经焗咗好多，就算唔系任何今次嘅菌，可能已经焗咗其他嘢里边，再洗埋面咧最稳阵， 好干净。 然之后咧，仲有一样嘢，你真系估我唔到， 系点咧？ 攞埋口。 攞埋口 嘅，即系用嗰啲即系 漱口水， 漱口水系攞埋口。 系咪因为觉得焗住咗太耐？ 就系啦，自己都口臭啊， 系啦，自己都闻到， 自己都闻到口臭， 好严重啦。 系啦，咁跟住咧就当系完成咗叫做翻屋企嘅一个工序。 哇！ 嗱，虽然咧已经即系觉得喂头头尾尾加埋可能成分钟嘅， 边度止啊？你又解放又剩， 哦，唔系你放心， 又洗面， 经过长时间专人训练啊，所以你觉得我点解我一嚟就话我觉得好疲劳咧？入屋已经好攰嘅啦。即 系 入到仲要做咁多嘢，所以就好更攰咯。 啊，我同你都差唔多嘅，我都好注重咧，就系一入屋嗰阵时嗰对鞋啊，就喷喷喷喷喷。咁但系咧，其实之前咧，一疫情嘅时候咧，我哋有试过将对鞋咧就摆喺个走廊度，即系喷完之后摆喺走廊嗰度，即系唔想踩入屋住嘅咁样。咁但系咧又发现啊，如果个个邻居都系咁样嘅时候咧，就好似会阻到人哋啊，即系譬如啲门啊、开闸啊咁样咧。咁到最后咧，大家都收翻晒啲鞋入去，顶笼都。都系摆一阵嘅啫，系啦，即系晾一晾咁啦，叫做咁啊。呢一个咧就都叫做非常重要，即系大家知道鞋底咧其实系黏附咗好多细菌噶嘛。咁我咧就见到一则新闻咧，就讲到呢个家居消毒啊，个专家咧有讲到，佢话99% 细菌咧系可以黏附喺鞋底嗰度。嗱，大家可能喷鞋底咧就。必定啦，即系会觉得啊，咁你踩落个地下度污糟邋遢啊嘛，咁其实都唔止，佢话鞋底净系黏附嗰啲新冠病毒嘅啫，你话一啲寄生虫等等咧，其实都可以黏喺嗰个鞋底嗰度。不过唔知道大家有冇忽略嘅咧，就系个鞋带。鞋带咧，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咁细个面积，应该唔会挂，或者清洁嘅时候咧，唔知道会唔会清洁埋啦。 好少啊， 系好少， 好少清洁鞋带噶嘛。 系咯，好少 啊嘛， 系啦。咁啊，佢话根据呢一个报告咧吓，咁啊，美国嘅圣地牙哥有个医生咧就话啦，如果民众成日喺公共嘅空间嗰度走动咧，鞋底好大机会咧就会沾染到呢个新冠病毒啦。咁而至于美国咧，最近亦都有研究发现啊。医护人员嘅鞋底有一半机率咧，都被验出有呢个新冠病毒。咁因为可能佢哋即系出出入入嘅地方都系一啲比较高危嘅地方啦。咁所以咧，鞋就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啦。如果你要消毒嘅话，咁但系原来咧唔同嘅鞋咧，又有唔同嘅情况出现。咁呢个教授咧就讲到啦，喺室内广泛存在嘅病菌之一咧，就好容易会沾喺鞋底嘅。咁而美国另外一间大学又做个研究啦，喺室内嘅楼梯上 有 70% 咧就係頭先所講嘅一種病毒啦，叫做艱難梭菌啊。咁鞋底 好艱難 嘅，係好艱難嘅。咁喺呢個鞋底同埋鞋帶咧都會黏住呢一個細菌。咁如果你著涼鞋行樓梯咧，咁就28%嘅鞋底咧就會黏住呢一個細菌。 涼鞋即係露腳趾嗰只係咪？ 係啦，咁可能其他就黏咗喺呢一隻嗰度啦。但係如果你著波鞋去行呢條樓梯咧，就有43%嘅呢一種菌咧，就會黏咗喺你嗰個鞋底嗰度。係啦， 你呢個係咪涼鞋廣告嚟㗎？即係大家著多啲涼鞋啊，黏嘅百分比係細啲咁。 我自己都好少著涼鞋啊，講真，因為我就係覺得啲腳趾會污糟。 污糟 係啦，咁但係咧，佢話發現鞋底咧。就是99%會黏附到呢個細菌喎。哦，呢個又真係幾得意喎。 鞋底啊嘛，嗰條。 係啊，因為你會覺得個底係接觸個面積會比較多，同埋個次數會比較多。 其實好容易理解喎。 係點咧？ 鞋底通常咧就係有坑紋噶嘛。 係啊係啊。 OK， 咁即係話其實鞋底黏附到嘅面積係咪細咗少少嘅？因為佢啲坑紋裏邊係即係你即係當然會有啦，但係相對。佢真係貼地嗰幾個面積，嗰、那個幾個面咧係會多啲噶嘛，咁就相對凹咗落去嘅地方咧少咗啦。好啦，一條鞋帶佢係咩質地嘅？ 布咯， 就係、是、啦。佢裏邊有好多孔噶嘛，即係其實你用顯微鏡睇落去咧，佢有好多窿窿。 攝曬啲纖維， 攝曬佢，你仲攝咗落去之後，佢係基本上會係食實咗落去，佢唔會走翻出嚟噶嘛。即係話佢接觸嘅面積更大。 係。 咁同埋。你想想你行街的时候你绑鞋带你手就污糟啦。捽完咗鞋带绑完鞋带之后你是不会再洗鞋带的嘛。咁你当冇嘢㗎喎。一日绑两次譬如除一次穿一次除一次穿一次已经四次啦。咁你仲要行嘅时候鞋底你当然係踩到或者黏到啲細菌啦。細菌亦都会飘落去就鞋面嗰度㗎嘛。咁鞋带咪最容易中伏囉。 即係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係、是你成日覺得污糟嘅地方你就會小心啲啦。即係正所謂大家覺得個廁所好污糟咧， 其實廁所最乾淨。 係啊，後屘發現個廁所其實都冇你嗰個手機個熒幕咁污糟 或者電腦嗰個鍵盤啊嘛。 鍵盤係啦，係啦。咁第二就係因為嗰、那個材質啦，那個質地唔同啦，即係你知道膠啊、布啊等等啦。咁但係咧，教授都話因為你著住鞋周圍走啦，無論你係著涼鞋又好，波鞋又好咧，都有少少 tips 咧可以俾翻大家嘅。第一咧就出完街就千祈唔好即刻就走入屋啦。去到屋开门之后咧，就喺个地毡，如果你有地毡咧，就印一印嗰啲消毒地毡先，系啦，上面喷下，咁之后先至除鞋。咁最好咧，如果即系好似我头先咁讲，你可以摆鞋喺出面就最好啦。咁但系你即系每个屋苑唔同啦，啲规例，佢话如果屋外有鞋柜咧，最好就将你出完街嗰对鞋咧摆喺出面个鞋柜嗰度，就分开，因为你屋企里面咧可能有啲比较干净啲嘅，譬如拖鞋啊咁样，就唔好。捞埋喺同一个鞋柜嗰度啦，咁佢话喺室内咧，亦都最好着拖鞋，因为出面嘅污糟鞋咧放咗喺门外呢个空气流通嘅地方咧，就唔好再喺室内嗰度咧赤脚走嚟走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要清洁你对鞋啦，咁好似阿钟哥你咁讲啦，翻到去就要喷啊消毒啊等等，不过千祈唔好贪方便咧。就擺入個洗衣機嗰度洗 鞋啊嘛， 係啊，千祈唔好係啦。如果唔係咧，啲細菌就真係會轉移去到其他地方啦。咁鞋底咧就可以用毛刷去到清潔嘅，即除咗你用一啲消毒劑之外咧，亦都可以刷下佢。咁清潔個過程咧最緊要，就係個次序啦，要戴住個口罩。系、 哦、 啦，唔好以为你翻到屋企第一件事就除咗口罩好焗啊，咁样先至再清洁。咁因为嗰啲菌啊等等咧，就会即系会飞扬噶嘛。咁所以咧最好就戴住个口罩，清洁完啦就记得洗翻干净你对手。咁呢啲步骤咧，大家都要真系要做足咯。 系嘅，即系虽然听完阿崔杰彤咁讲咧。好疲劳啊！ 好疲劳， 即系咁多嘢要做咧，又要戴口罩，又要呢，又要 为咗健康冇办法。 为咗健康咧，顶埋呢一段期间啦。 系， 虽然成日都话唔知几耐啊，咁但系如果你呢一段期间你忍唔到嘅话咧，嚟紧一段更长嘅时间，大家都系继续喺度，即系更疲劳嘅啫。 系啊，大家都想先苦后甜啊嘛。不过喺度咧，我都好想即系都几感谢屋苑嘅清洁姐姐嘅，因为我觉得其实佢哋都系高危嘅工作者啦，因为佢要不停喺度。清洁一啲公众嘅地方啊 ，lift 又好啊，或者我哋嘅走廊又好啊，有时咧即系出完街翻到自己屋企嗰栋大厦。 闻到一阵好安全嘅味道，就系嗰啲漂白水嘅味道啦。咁我都会觉得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地方应该都系啊，啱啱消完毒啊，都干净嘅，都令到我哋即系住客系放心嘅。咁所以我都几多谢勤帮我哋清洁嘅姐姐咯。 反而而家闻到嗰阵味道你仲惊咁样？ 闻唔到嘛？系咪？系 啦，冇翻到。 系咪过咗好耐啦？咁样咁啊，今朝早咧就提醒大家啦，即系出完门口翻屋企嘅时候咧，就要记住。齐心抗疫啦！好，时间咧将近嚟到早上嘅8:29，同大家密睇埋今日嘅天气吓，系大致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1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间中风势咧系会清劲嘅，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5%。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每次同爷爷嫲嫲倾偈都学到好多嘢，我有乜嘢问题，公公婆婆都可以帮我解答到噶。 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讲过，一个老年人的死亡等于倾倒了一座博物馆。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碧街同东安街指明受限区域嘅强制检测行动结束，上昼近6:00解封。当局发现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同密切接触者已经被分别送往医院同检疫中心。政府在早上大約6:00宣布有關行動結束，現場出入口的拉閘移開，居民在政府人員確認有陰性檢測結果之後就可以出入。今次行動出動多個部門，合共大約380人協助，受限範圍內設有8個臨時採樣站，大約33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局說為受檢人士提供一盒口罩、搓手液和簡單食物取用。另外，考慮到在受限區域內有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已經安排18名能夠操尼泊爾語、烏爾都語或者印地語的工作人員協助講解安排。政府擴大指定區域強制檢測工作，包括擴大佐敦指定區域，又在紅磡及油麻地、旺角劃出2個新指定區域，有31座大廈按相關準則需要納入強制檢測。另外有8棟位於指定區域以外的大廈，有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亦都需要強制檢測。指定區域內的大廈如果新增一宗或以上的確診個案，又或者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都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表示，醫管局正是構思在每個聯網之中協助至少一個政府疫苗接種中心運作。高拔昇說，醫管局在運作和臨床配套都有經驗，會派出醫管局員工協助疫苗接種中心運作。另外，公立醫院最近不時有醫護人員感染新型肺炎，高拔昇認為並非醫管局走漏個案，他以急症病人為例，指病人情況危急，指病人的情況緊急，醫管局難以要求急症病人要有檢測結果才可以接受進一步治療，認為醫管局已經盡力做好感染控制。他又指出，醫院反映社區狀況，當社區個案增加，醫護人員亦都難以獨善其身。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累積突破1億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超過215萬人死亡。其中英國累積突破100,000名患者不治，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Michael 师 ，Hello 早晨啊 ，Michael，Hello 早晨啊，大家好 ，Michael。 咁啊 ，Michael 咧就系、是、上年嘅新人啦，2020年咧就正式加入乐坛嘅。咁不过其实之前都已经有一啲嘅音乐经验啊，参加过一啲嘅歌唱比赛、音乐比赛啊咁样样啦。咁啊，不如讲下过去呢一年作为新人有啲咩感受？ 好啊。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奇妙嘅一個旅程啦。因為上年我相信大家都面對咗好多新嘅困難同埋挑戰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咁因為我譬如我本身可能之前做音樂嘅時候都係對住觀眾啦咁樣。咁上年其實即係相信大部分嘅歌手都係一樣嘅，即係可能係對住個 cam 啊或者網上去同歌迷去接觸嘅呢個機會比較多啦。咁但我都真係好慶幸嘅，即係我覺得上年喺咁樣嘅情況底下，都有多啲嘅機會啦，可以去可能做下 IG live 啊，或者做下唔同嘅一啲 platform 嘅 live 啊，去同大家去見面，同埋介紹自己嘅音樂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上年係一個大家都會覺得可能好似時空停止咗嘅一年啊，即係有啲人會覺得自己好似冇乜進步或者冇乜作為，但係我覺得好慶幸自己都覺得上年係有得著嘅。 係向好嘅方面諗，咁其實都好彩就係而家呢個世界網路上面好發達啦，即係不能夠面對面去到溝通嘅時候，都有好多方法，即係唔會令到大家斷咗個聯繫啊。咁喺上一年其實你派嘅歌成績都唔錯啊，好多首都幾乎首首喺我哋個台嗰度都有上到榜喎，即係有呢、這、一個愚公啊、對貧之間啊咁樣。咁啊，啱啱又派咗一首咧，叫做《黑犬墨雨》啦。咁我都好有興趣知道 Michael 師多啲關於你自己私人嘅生活，因為有時候咧見到你嘅 IG 咧都會 post 下狗狗嘅相喎。你自己都有兩隻狗仔㗎，係咪啊？ 係，冇錯冇錯。多謝你哋先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哋冇你哋肯播嘅歌咧，都唔會有咁好嘅成 績。哦，唔係，咁都要多謝你哋嘅創作，我哋先有好歌可以播。 系多谢多谢，咁讲到狗嗰边系啊，因为我本身自己都有养两只狗仔啦，因为我其实我就 系 独仔嚟嘅，咁咧我细个就好渴望有个兄弟姊妹，但系我冇理由催我冇理由逼我爸妈生多个噶嘛，咁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系等我自己大个咗啲啦，就想养狗仔，咁当然就系呢几年我就有呢个机会啦，自己就养咗啦，咁我真系好锡佢哋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好。喜欢动物啦，同埋我真的觉得动物是即系佢哋好聪明嘅，但系佢哋又唔聪明得晒，即系佢哋冇人咁识得谂太多嘢，即系人就系因为太识谂嘢，太聪明啦，先会有好多所谓嘅可能心计啊，或者系有啲即係比較醜惡嘅嘢，但係因為動物反而就係佢哋太單純、太直接啦，你就永遠都 feel 到佢哋有滿滿嘅愛啦，同埋佢哋真係好單純、好簡單。咁所以咧，就係因為呢樣嘢嘅時候，我就好想寫歌俾佢哋，但係咁啱，即係呢隻歌又唔係 sweet 嘅歌，即係又唔係講佢哋幾可愛啊，佢哋幾單純，但係反而又係透過佢哋又講翻人性嘅嘢啦。因為譬如我呢首歌《黑犬墨雨》啦，咁其實即係聽到黑犬咧，即係大家就會知道我係可能係圍繞住狗嘅。咁但係 仲要係黑色嘅。 係啦。咁但係咪真係講緊黑色嘅狗呢？其實我覺得更加係講緊人嘅一種矛盾嘅心理啦。就係講緊嗰種都唔知道自己係咪應該講多少少去俾人哋了解自己，究竟係真係表現得赤裸少少會對自己好啲啊？定係將自己包裝得好啲，唔好俾人哋去了解我太深入好啲咧？即係講緊呢種矛盾嘅心，就好似黑色嘅狗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好惡啊，一見到黑色嘅狗就好驚，係咪會咬人嘅？但係佢哋其實個內心可能係仲脆弱過啲狗仔嘅，咁但係我哋就自己自行咗 stereotype。咗佢，咁呢样嘢就好似我哋人一样啦。咁我哋应该系表现得酷啲好啲，定系我哋应该真系好真实咁去 show 自己咧？就是、我觉得系我自己嘅一个反思咯，都希望 即係大家聽咗呢首歌之後會去反思嘅一個課題咯。 係呢、這個我諗好多如果有養過狗嘅朋友就會明白阿 Michael 師講緊嗰樣嘢係乜嘢啦。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一啲大型啲嘅狗啊，或者顏色黑啲咧，就會覺得人哋兇猛啲，其實根本就唔關事嘅。有時你見到咧最惡啊，成個狗公園裡面最惡嗰只咧，就係、是、體型最細嗰只紙娃娃 通常都 是咁。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他废又代表他恶。他可能废呢只不过是他胆小或者不安，只不过是一个即是装空作势 的动作来的。又不代表他真是恶的。所以即是狗仔就有这个这么得意 的特性。亦都即是好像你这样写回落首歌度套回落个人度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外表或者他的行为是不是就已经代表了他的内心呢？咁樣，同埋墨語咧，亦都有講到，就話如果真係俾人哋一種嘅感覺，同你自己內在嘅行為或者你嘅心態係唔同嘅時候，你係會選擇唔出聲啊，默默地由佢誤會咪誤會咯，定抑還是係？咁、我應該要講喎，咁係其實 Michael 師你自己有冇一啲經歷啦？除咗你見到狗仔係咁樣令到你有呢個諗法之外，你自己有冇一個經歷係譬如話有人誤會過你，單憑你嘅外表或者單憑你做一啲嘢，即係其實好容易噶嘛。你可能喺網上面 post 一啲相或者講一啲嘢嘅時候，有啲唔識你嘅人就可以埋嚟鬧你或者話你噶咯喎。 係。咁我都有試過嘅，即係無論係所謂網上邊啊，定係真實咁接觸，即係我會覺得，因為每一個人特別嘅地方就係每個人嘅心思都唔同啊嘛。 嗯、 即係有陣時，譬如當我可能唔出聲嘅原因，可能係我唔想去講某啲説話去令你覺得我有 offence 啊，或者係我有陣時會被可能因為你當你真係未。好了解一個人之前的時候，你真的會不知道有沒有一些任何的說話或者字句呢、是會令他不舒服的。 是 那我就是屬於一個我寧願講少些東西、都不想令你不舒服的那一 type 人、但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你不跟我講話是不是真的你對我 no interest、或者你是 cool、不喜歡我，那可能我的心是想令你舒服，但是你以为我想做我做的事是令你不舒服，即是通常就是这些 contrast 就会显即是人与人之间就会有很多的所谓的不开心的事啊、或者避忌的事，但是其实我们很难去 please 所有人的，我觉得最重要你知道你自己做的事是你如果真的心是想 protect 人的，那我们就用你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即是你解释又好像显得很唐突一样，好明白呢種感受，因為我自己以前都係咁樣，即係唔係好識得即係打開話題啊，或者好驚唔知道我咁樣講會唔會人哋覺得我太主動啊咁樣樣咧。咁但係又會人哋又會覺得哦，你唔講嘢好似好奇怪喎咁樣。咁但係到最後，你係應該選擇講啊，定係唔講咧？我諗都好難用一個嘅態度或者一個嘅形象去到 fit 曬對所有人嘅。咁啊，揀一個自己舒服嘅方法應該就係最好咯。係 同意。 係啦，不過就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即係喺如果當你發現咦好多人都誤會你嘅時候，可能就又係一個時間去諗下啊，我自己係咪又可以做得好啲，可以喺即係外間同自己中間攞一個平衡咧咁樣。呢、這個都係我諗係一個幾漫長嘅課題嚟嘅。 冇錯。 係啊，咁今次就我哋今朝早就聽下 Michael 師嘅呢首《黑犬墨語》啦。咁啊，我諗大家都會有共鳴嘅。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喺新嘅一年啦，2021年嘅時候咧，都會揾到一個自己舒服嘅方式去到同人哋相處啦。好啦，今朝早我哋聽下 Michael 嘅呢一首《黑犬墨語》。却还怕太过赤裸裸。 想法，一字之差足以掩盖挣扎。谁是我在狩猎呢？还是嗜好呢？还是你早决定的剧本？若是不揣测我，请别贸然下定了轮廓。或许保护色上的我很脆弱，不奢望你懂，看似洒脱却寂寞。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八点四十九分啊，钟哥。 咁啊点啊？ 跟住，咦？你听唔听到有啲回音？ 冇嘢啊！ 我听到有啲回音。 你冇嘢啊嘛？ 唔紧要， 有幻听啊。 系啊，可能我冇饮咖啡啊，今次。哦， 我差啲想打电话介绍个师傅你识啊。 咩啊？咩师傅？ 你听到幻听？ 晨早流流应该冇事嘅。 听到幻听啊嘛。 不过我想问下钟哥，你去呢一个旅行嘅时候咧，会唔会揾一啲咖啡店去到饮咖啡嘅咧？ 点解你会讲一个咁嘅题目呢？你话去旅行啊？ 系啊， 即系呢啲简直系咩啊？喺伤口上边 撒盐啊！ 而家全世界嘅人都冇得去旅行嘅时候，不如我哋讲去旅行嘅嘢啊！等于而家呢啲人， 直头系撒椒盐添啊！今次系 撒完再撒咁样。 唔系咁，其实有时候我见好多人都即系 throwback 下，谂翻以前都好过冇啊，回味下啊嘛。 过去咗嘅嘢就由佢啦。 往事只能回味 咁 样。 咁当然有啦，我系好中意，即系你讲 coffee shop 啊。 系啊， 我系好中意流连喺譬如话去到某啲地方，咁就去嗰啲 coffee shop 嗰度斋坐，当然会叫杯嘢饮啦。然之后可能就系咁样坐喺度，望住条街，咁样就两三个钟噶啦。即系我好中意过呢啲生活嘅。即系如果去到出边嘅， 有冇话乜嘢地方嘅 coffee shop 咧？因为唔同嘅地方都有佢哋好独有嘅特色嘅。即系譬如日本咁样啦，咁你会可以揾到一啲咧，真系好耐历史，真系嗰本小说叫做咩？在咖啡冷掉之前嗰款嘅。 即系 有啲古老大钟啊，跟住有啲木嘅门啊，仲有个风铃挂喺度，叮叮叮叮叮咁样入去。 我有去过啊， 你有去过？ 不过咧，即系又俾少少提示啊！即系正话崔杰同讲就关于日本咁样，日本为例，咁当然你有好多香港都有嘅品牌，嗰啲大型咖啡连锁店啦都有啦。譬如话去呢啲叫做小店式或者系叫做古旧式嘅，咁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啦。咁由于佢哋真系历史太悠久， 唔俾影相。 可以影相喎！ 咦，我之前去嗰间唔俾影相啊，好惨啊！我觉得因为就系佢好靓，佢先入去。 我睇唔明嗰啲字啦， 有图片噶嘛？ 不过我又好少去影相嘅，即系我唔系你呢啲咧，打卡呃 like 嗰啲，我唔系呢一类型嘅人啊。 俾你入到一下添， 我中意享受嗰种嘅气氛系咪？不过留意一样嘢，由于佢真系历史太悠久，咁所以咧喺佢哋禁烟令之前啊，已经好多人喺室内食烟噶嘛。所以你入到去咧。你好自然，可能有啲角落頭，你仍然都係即係感受到，或者甚至乎聞到佢有一啲歷史流落嚟積咗好多年嘅煙味喺度，就真嘅。 哦，係啊， 係啊， 咖啡都唔係撇味， 撇唔到啊， 撇唔到都。 可能以前太濃烈啦，即係你知喺有呢個室內禁煙之前咧，會太濃烈積咗喺度啦。新嘅當然係冇事啦，咁但係呢啲舊式嘅可能會有啲角落頭咧，你會有啲咁樣嘅味道喺度。 我諗好多人去旅行，其中一個嗱，尋日我哋講咗會去便利店啊，或者超級市場掃下貨啊，睇下當地有啲咩特別嘅產品啦、啊，呢、這個其一啦，其二咧，去 coffee shop 都係指定動作嚟嘅，因為無論你行街好買嘢好，你都會有攰嘅時候噶嘛。咁你都會想坐低飲杯咖啡，即係提一提神咁樣，同埋咧享受一下佢哋嗰啲即係唔同嘅咖啡啊，或者即係舒適唞一唞咁樣噶嘛。咁啊，今日咧我想講嘅咧就係喺意大利咧有一間哇，真係非常之老店啊，曾經咧被譽為係世界上最靚嘅十大咖啡館之一，佢咧就叫做花神咖啡館，就因為咧。敵唔過呢個疫情咧，最近就宣布佢要關閉啦。咁好多人咧都代表即係表示好惋惜啊，因為有成300年歷史噶啦。咁當中咧有好多好出名嘅文人咧，亦都係座上客嚟嘅。 你去到呢度咧，我有少少 有少少问号喎、啊，崔杰涛。 咩问号啊？ 嗱， 黑唔黑噶？个人 系咪好幽默啊？你 点啊？咩问号？ 你话佢三百年历史啊嘛？ 系啊。 喺过往人类历史三百年里边， 嗯， 唔单止出现过一次疫情噶、啊。 哦， 咁连即系有战争都试过啦， 佢挨得过咯。 咁点解会当时咁多次咁大件嘅事都挨得过，今次挨唔到？ 哦，又真系嗱、哦，你咧都真系要俾个 like 你嘅、嗯，即系你呢条问题咧系非常之合逻辑嘅。我正想讲咧，之前咧其实佢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嘅叫做大灾小难啦、啊，甚至咧之前亦都有试过经历过一场嘅洪水啦。咁、但系因为咧佢之前嘅营业额真系非常之多啊。佢能夠即係用佢即係剩餘落嚟嘅盈餘 咧， 頂得住捱得過，咁之後又再繼續做生意啦。咁、但係佢講到今次咧，呢一個係旅遊業受到重創，仲要喺意大利咧，你知道個疫情之前真係十分之勁啊嘛。佢話係入境嘅遊客減少咗7800万，咁而你知道一間咁歷史悠久嘅咖啡館咧，佢真係好多係做遊客嘅生意。 咁但係歷史咁悠久，有7800万入嚟，都唔等於7800万人去曬飲嗰杯咖啡。 係嗱，佢杯咖啡咧，大概嗱，我睇嗰邊報道咧，佢話大概係15欧罗一杯啦。咁、但係你入到去就唔係淨係得到一杯 cappuccino 啦，你係可以聆聽到咧一場現場嘅古典樂演奏。佢咧那個裝飾是真的非常之有、即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一些特色的，那些凳子全部都是紅色的絲絨啊，這樣哇真的你好像入了去一幅畫裏面這樣去享受 時光隧道 這樣啊，是啊，我剛才有提到有些名人曾經都是他的座上客，譬如有什麼呢，有海明威啦，有查理卓別林啦、莫奈啦，都是座上客來的。所以這間咖啡室呢，我想如果你有去意大利或者你有上網 search過咧，都可能是你其中即系、就是、你个 checklist 嘅其中一个点嚟嘅。咁、所以而家佢就话：哦，我哋要结业啦，真系搞唔掂啦。其实之前咧，佢都有唔同嘅方法想继续营运住啦。一个咁有历史，其实佢都唔净止系一间咖啡店啦，直头系。即係意大利嘅其中一個文化咧，威尼斯嘅其中一部分啦，可以話係。咁一有疫情嘅時候咧，佢曾經將好多以前佢哋舉辦過一啲嘅慶典出嘅紀念品咧擺上網度賣啊。咁然後咧，亦都因為大家唔能夠去佢間咖啡室度飲嘢食嘢啦。就將某一啲譬如小食或者糕點嘅 recipe 咧就擺上網，咁、然後大家咧就可以安坐家中，咁、咧就睇咗 recipe 啦，咁要啲乜嘢嘅材料咧就喺佢哋個鋪頭嗰度訂，咁佢咧就會送去你，即係網上訂購啦，就送去你屋企。 咁而家香港都好多鋪頭用緊呢招啦。 係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即係做曬所有嘢咧都搞唔掂啦，咁所以而家即係大家就只能夠好惋惜咯，即係見到呢一間咁靚嘅咖啡店， 即係都睇到乜嘢咧？其实咖啡不是我们人生的必需品， 唉，是 可能去到最后就是都是不知道怎算好的时候，咖啡啊可以唔使飲嘅， 係因為其實咧之前都話各方都有去嘗試去到幫佢補救啊，譬如話因為佢都有70个员工啊，又要發工資俾店員啦，咁、曾經咧亦都向政府咧係攞一啲嘅 緊急援助咁樣， 係啦，咁但係都唔得啊，所以呢一個係我睇完之後都覺得好惋惜嘅，即使佢之前即係每兩年一次咧有一啲好大型嘅慶典咧，佢都有幫手去做噶嘛，將所有嗰啲咩嚟。龙袋啊，香薰啊，即系佢出过嘅嘢咧，都摆晒上网卖啦。咁佢一定有一大群嘅粉丝去帮手噶啦，但系都帮补唔到嗰个旅游业打击所损失嘅收益。 嗯，不过咧，即系有好多方法佢可以谂嘅。去到历史咁悠久，点解佢唔试下？譬如封存一段短时间，即系譬如我先关门，但系不是大吉。即係關門先，咁等疫情過咗，我哋再開啦。 咁唔知佢係咪自己鋪呢？如果要俾租嘅，咪不停立空租咯。 300年、哦，300年佢嗰間鋪都仲係租嘅，嗰、那個業主都賺咗佢300年錢喎、哦。咁嗰个业主应该先系赚最多钱嘅人、哦， 系咁啊，睇下有冇方法扭转啦。但系我估呢个新闻出咗，即系大家我唔知道有冇办法可以扭转到呢件事啦。但系无可否认嘅就系疫情都系即系严峻啦、 可能最后都系变成一份回忆咁样。 系啦，好似你咁讲啦，往事就只能回味，只 咖啡冷掉之前 系啦，只能够惋惜我当初冇去过、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27日是一年的第2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38日。1887年1月27号，巴黎艾菲尔铁塔开始兴建。艾菲尔铁塔最初被称为300米塔，后来得名于其设计师居斯塔夫·艾菲尔。铁塔是为巴黎世界博览会而兴建，刻有72个法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名字，以此纪念他们所做出的贡献。铁塔是世界上最多人付费参观的名胜古迹之一，2011年约有698万人参观，是法国参观人数第二多的文化景点。1991年艾菲尔铁塔被列入世界遗产。1月27号出生的朋友喜欢留心新奇事物，注重保持年轻，偏向早熟，落决定速度快，人际关系亦偏向快速发展，亦会带来令对方不安的感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兴建伟大建筑是一时冲动还是处心积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会因为一笪地方嘅地标留下印象，但系最终我哋只会记得地标嘅形状，而忘记呢笪地方嘅感觉。 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红隧嘅香港入口只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有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龙盘苑。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慢车，龙尾就在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八十、八十、八十，全部都是八十。 都是充满着八十年代的色彩的，由乐器音色的选择上面到歌词选字，再到 MV 的表达手法。 Delta T 这位音乐人今次都是以八十年代 City Pop 的方向进行的。作曲编曲监制 Delta T， 填词有 Delta T、 杨雅瑜。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Delta T 加上杨雅瑜，都是 Lonely 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字体设计两个字，一横一直，错嘅瞓低咯，企得翻喺度嗰个先啱晒，系咪咁话？ 咁一撇同一捺咧，一点一挑一勾同一弯咧？字体设计的确好考设计师的功夫，咁设计嘅时候，佢哋又根据咩原则嚟创作？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全社科，今集识字好过识人。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阿 Lu， 准备好清洁电器未呢？ 准备好，毛巾有，水有，清洁剂有。 诶，仲有一样嘢要做嘅，就系、是、记得熄咗个总掣或者掹咗个插梳佢啊！ 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啊。道指咧要跌啊，跌22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9点啊。投资者咧正正评估咧最新嘅企业财报，同埋咧新一轮嘅财政刺激计划咧获得通过前嘅一啲前景啦。据报啦，美国总统拜登啦就表示啊，佢愿意咧就呢个计划咧同某一啲内容咧就进行谈判咁话，其中包括他提议向大多数的美国人直接派一张1000多美金的支票，咁样哇！朝头早听到有支票收，当然开心啦。希望大家收的支票不是收告票啊。 杨紫荆是香港的市花，它的颜色非常之艳丽夺目，咁多年以嚟象征住香港美好的将来。不过香港也有很多靓的花的，为什么杨紫荆可以在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的市花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后转头还你知。杨紫荆成为香港的市花是源于1965年1月19号。她并且是经过多番的轮选，最终在多个不同的候选品种里面脱颖而出。原来当时的市政局选定香港之花的时候，前前后后有接近20个的方案，但是最后冲刺的时候，局方委员会将选择收集为5个。除了是杨紫荆即是香港羊蹄甲之外，还有公粉羊蹄甲、假七者果、吊钟王和山仓树等等。其他的品种你未听过不紧要，我们慢慢学翻。总之我们记住，香港的市花是杨紫荆，这样就够了。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包俾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林慧，大家早晨。 嗱，我知道嘉慧咧就经常都会面对好多唔同嘅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啦。咁啊，其中有啲小朋友咧，可能咧喺言语表达上面啊，或者同人沟通咧，都会有少少困难噶，系咪噶？ 都会噶，尤其是咧，佢哋有阵时唔系好知嘅情况发生啲乜嘢啦。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咧都真系要教定个小朋友系将会发生咩事咧，咁就会大家嚟得畅顺。因为对于一个嘅自闭症啦，或者系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咧，咁佢哋会好不安嘅、因为佢哋可能已经系觉得系咁样，但系点解出嚟唔系咁嘅咧？又或者系不嬲都系咁，突然间又出现咁多嘢咧？尤其是咧，好似嚟紧新年啦，咁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因为新年里边咧，咁可能有好多嘢，咁佢又唔好识啦。咁可能佢又会有啲兴趣，又自己去搞；有啲调翻转，佢冇兴趣，系乜都唔掂。即系例如可能系有嘅啲亲朋戚友，可能打开个糖果盒咁，就话啊，你食呢个莲子啦，食呢个糖莲藕啦。咁对佢嚟讲吓，唔知咩嚟，佢真系唔食。咁当佢拒绝嗰阵时咧，都会令到大家有啲尴尬啦，又唔知点算啦咁。 咁但系呢啲方面，可唔可以事前都同佢做少少准备啊？又或者系可唔可以日积月累咧，即系用时间咧，慢慢去令到佢有所改变嘅咧？ 可以噶，咁我今日介绍一下一个嘅小小活动俾大家啦。咁我咧就会系建议咧，就可以系首先系预备两幅图嘅。咁我哋咧就要一个圣诞节一幅图。中国嘅农历新年有一幅图，咁其实咧你就可以好似 puzzle 咁样啦，即系你要两个 copy 啦，咁一个咧就是、完整嘅，另一个咧就系、剪开晒佢嘅，咁你就剪开晒佢嗰部分咧就俾阿小朋友嘅，咁你就当然啦，你剪嗰阵啲技巧嘅，可能你嗰幅系农历新年嘅，咁你可能嗰幅图里边系有人拜年啊，或者系有啲桃花啊，有啲挥春啊，即系你会系有一啲系同过年相关嘅嘢， 即系啲特征啦。要等佢認得嘅， 系啦，咁啊，因为佢哋可能唔系好知道呢啲系乜嘢，咁虽然话可能有教，但可能佢冇亲手去摸到咧，都系会争啲。咁跟住咧，个小朋友就要坐喺张台前面啦。 系， 好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就预备一个盒。咁好啦，当我喺幅图度指住嗰样嘢，我哋讲挥春，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咧喺佢台边度揾到个挥春嗰幅图出嚟啦。咁有幅图系一模一样嘅，咁佢揾得到啦。咁我哋就将嗰个挥春咧摆落个盒度。 系。 咁我就话俾听，哇，好叻啊！你完成咗啦。咁跟住又再做第二个、第三个。咁喺呢个情况里边咧，就可以教到佢一啲嘅生字啦。咁当小朋友揸住嗰幅图嗰阵时咧，你可以讲一讲个功能嘅。例如可能利是咁，哦，原来利是咧系里边系会入啲钱落去啦。咁就但系我哋又可以教埋规矩啦，就唔可以拆噶、人哋俾你利是嗰阵时又唔可以拆，咁可以讲多少少呢啲语言预告下，话俾佢听遇到呢啲嘢时要点做。例如好似糖果盒咁样，你唔可以自己去打开嚟食啊，又或者系人哋俾你嗰阵时候，你攞咗又要讲多谢啊，咁呢啲都要注意咯。 系，即系其实咧就将嗰个现实生活中嘅环境咧变成咗一个视像版本，即系啲图画咁样啦，然后就从中透过一啲小活动咧，去逐样嘢讲解啊，等佢了解一下，就系呢一个游戏啦。 系啦，咁啊变咗个小朋友就唔会觉得闷，同埋点解我用两幅图咧？因为如果系得一个净系一个图咧，嗱，通常我哋传统好多时会系一幅图净系好集中去教呢样嘢。咁但系原来对于一个专注力不足噶，或者系自闭症嘅小朋友咧，你要训练佢嗰个嘅专注力咧，当你有两幅图嘅话咧，佢个脑咧就要谂啦，要睇啦。咁要配对翻嗰幅图嘅话咧，咁佢个脑就好忙啦。咁当佢好忙嗰阵时咧，佢就已经唔会再有一个嘅精力咧，就去喐手啊，喐下脚啊，又行开啊咁。 原来可以咁样噶，即系分散注意力。原来呢一招对于佢哋嚟讲系 work 噶。 系啊，但系当然唔好太散啦。如果你太多咧，咁亦都会令到佢哋咧谂得太多咧，佢处理唔到啊。 系 一啲 information 咧，啲资讯太多嘅话咧，佢哋亦都会有好多嘅行为就会产生，同埋你又发觉家长好多时成日都话：，哎呀，佢成日都坐唔定啊，唔专注啊咁。其实唔专注嘅背后咧，我哋都要谂一谂，我哋讲得清唔清楚咧？或者系俾个小朋友系咪睇得清楚？佢嘅责任或者系呢一个而家嗰个任务咧，又要做啲乜嘢？要完成咗之后咧， 佢就可以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啦。 嗯，嗱，嘉慧啊，即系藉住呢个机会咧，我都想问多少少关于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啦。嗱，我有听过家长讲咧，就系话其实有部分咧患有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咧，佢哋都有个共通点，就因为佢哋太聪明啦，觉得你而家讲嘅嘢好闷啊，已经超出咗佢认知啦，所以先至有其他啲比较吸引嘅嘢，譬如可能玩嘅嘢啦，或者外在嘅一啲因素啦，影响咗佢哋而去分散咗个注意力。咁系咪就系正正因为咁样咧，所以用呢一啲技巧嘅时候咧，都要帮佢诶，因为佢个脑咧谂嘢可能快啦，我就俾多几样嘢佢，令到嗰件事咧复杂啲，咁啊等佢可以坐定定咧。 是啦，完全啱啦。咁、但係你就要注意返呢，就係嗰樣嘢要個第一要個小朋友有興趣嘅。 係。 如果你可能你真係擺兩幅圖出嚟佢係冇興趣嘅話呢，咁就頭先你所講啦，佢都係諗返自己嘅專注啦，即係專注返自己鍾意嘅嘢。咁佢唔專注專注自己嘅嘢。咁而嗰樣嘢亦都唔係你想發生嘅，或者係你唔係喺呢一刻想同佢溫習呀，或者係想教佢囉。咁、所以呢，我哋都有好多嘅方法啦，例如可能話首先要話俾佢聽，我哋而家咧就玩個遊戲，咁你咧就有個任務，咁你咧就幫我完成咗，將你嘅台上面嘅砌圖咧就擺曬落個盒度，做完之後咧，你就可以玩你嘅遊戲啦。如果咧個獎賞都係唔中意嘅話咧，咁佢就唔會同你做個任務噶啦。 明白明白，同埋我諗咧，亦都有一樣嘢就係嗰個難度咧都要適中啦，即係適合佢自己嘅挑戰啦。如果你搞得太複雜嘅話咧，佢可能都唔想同你玩啊。 係嘅，所以其實喺嗰個嘅 task 咧，一定係要啱個小朋友嘅。如果係太高，佢頭先你所講，佢就會我都唔識啊咩嚟嘅，我唔做啦咁。又真係太低，佢覺得嚇。蘋果又問我咁， 咁悶嘅咁， 係啦，所以咧，即係點解我哋要同即係治療師同家長，大家一定要互相配合。即係我哋每一堂咧，其實都要同家長咧睇下個小朋友佢個能力啦 ，set 咗個 task 之後咧，咁家長嚟緊個禮拜嘅功課就會做得暢順好多啦。 明白曬啦，咁今朝早咧聽阿 Clara 講完呢個小遊戲咧，大家都不妨可以翻去試一下。其實我覺得咧，所有小朋友都適合可以試一下訓練下佢哋嘅耐性啦，又或者係洞察能力呢一個遊戲都可以啊。 是啦，咁希望呢个小游戏可以帮到大家去好好地咁样去享受呢一个新年啦。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 Clara。 多谢晒大家，拜拜。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蛋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晨有 ROOT 的非洲的六十秒。梁荣忠， 有乜嘢事啊？崔杰彤， 通哥，呢、這个星期 我交咗稿啦。 我想问， 搵下澳文啦。 我喺 Jason 厨房试咗啲新菜式，睇下你有冇兴趣试啫。 咁就搵我得啦。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仍然系晨光第一线。 我的而且确是一个神农氏。 你是怎样预测到的东西还是怎 样？不是神农氏啊， 是什么、 就是说你煮了一些新菜呢、 啊、上百草的 要是。 你贪食的贪 食。 不是因为多数你的 comment 是正面的嘛、嗯、那我当然要找一些正面的人来试的啦，如果不是即一盆冷水泼埋来呢，咁就真係不能夠持續噶啦、 哦，即係你唔可以接受批評。 可以，但係可以建立咗信心先，都企穩咗少少陣腳先。如果唔係咧，就即係一下咧就已經即係一蹶不振啦。 唔、係，我呢個我好係好均真嘅，即係好我又講，唔好我亦都會出聲。 哦，係咩？ 係啊，唔好梗係要出聲啦。 咁真係好好、啊、喎，整得如果。我听过你话唔好嘅，嗱，我哋即系面对面都会有一啲评语俾大家啦、嗯，无论系试食啊，或者譬如做嘢啊等等啦。咁、喺网上面咧，好多人都会摆啲相上去咧，亦都会有好多网民嘅评语嘅。咁其中一个咧，我想讲下，都系好似寻日发生嘅啫、嗯，我就真系睇到呢一个嘅贴文啦。不过我知道钟哥你系好少玩呢个嘅社交网站嘅，咁、你知道咧好多明星艺人嘅仔女啦，星二代。咁啲小朋友啊 ，BB 啊，咁好得意啦。其实都有好多嘅粉丝 followers 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阿圆圆啊 ，Lucy 啊，就系阿李灿森嘅女女嚟嘅。咁我有好多 followers 啦，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个啦，因为佢好得意嘅，成日都即系笑琪琪啊。咁有时候有啲麻甩嘅样啊，咁样。 嗱，呢个好有趣嘅，叫 follower 啊嘛，即系跟随者咁样。 追踪者系啊， 追踪者。咁如果你喺网上面俾人追踪咧，你会觉得好开心啊。咁但如果你真系喺街度俾人追踪， 就好驚啦，網上面唔緊要，因為我哋保持適當嘅社交距離啊嘛，咁樣。咁啊，話説咩事咧？咁佢媽媽咧就成日將佢一啲幾醜怪啊，或者一啲喊嘅樣咧，都會擺上網嘅。咁啊，尋日咧就一如以往啦。咁啊，有一張相幾得意嘅，就係阿 Lucy 咧同佢另外一個朋友仔咧就坐喺 sofa 嗰度，咁啊兩個人咧都著住啲公主裙咁啦。咁佢 friend 咧又真係眼大大嗰啲公主樣嚟嘅喎。咁啊，媽媽咧就有caption 嗰度话咧，啊一个咧就系真公主，即系讲紧阿 Lucy 嘅朋友仔系啦，咁啊佢哋一齐坐喺 sofa， 咁另外咧阿 Lucy 咧就系肥嘟嘟咁样，就擘大对脚咁样摊咗喺 sofa， 系啦，咁啊好 hea 咁样，但系佢依然咧都系着住条公主裙嘅，咁妈妈咧就喺个 caption 嗰度写住系真公主 versus。著公主衫嘅肥佬咁样，咁我就俾阿钟哥睇下呢张相啦。咁佢系几可爱嘅，真系。 咁但系，即系当呢个小朋友大个咗之后，见到呢张相会点咧？ 个形象系咪啊？但系呢个系 Lucy 不嬲嘅形象嚟嘅，即系网民好中意佢就系呢个 真性情， 好真性情嘅系啦，即系唔系女仔咁样嘅。咁但系咧。几个钟头之后咧，呢、這、一个嘅发文就被检举咯。 哦，点解咧？ 点解咧？咁妈妈咧就贴话出嚟，哎呀，我呢个发文咧被检举啊，原因咧就系有欺凌或者骚扰啊。咁唔知道边一个检举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可能即系影响到系到底系话佢似肥佬啊，定话是乜嘢咧？咁样咁，所以咧都引起咗一啲网民嘅关注，即系话当我哋贴文嘅时候，譬如写嘅字样啊，或者贴嘅相咧，系咪都会即系要小心啲啦？ 伤害咗个弱小心灵啊！可能系佢个女自己检举。 系啦，网民其中一个系咪阿 Lucy 自己检举你噶？咁样咁啊，但系有啲人就话可能系即系呢一个嘅社交网站系咪唔俾妈妈咁笑自己的女咧咁样，呢、這个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谂下嘅，即系用呢个社交网站嘅时候，即系会唔会对其他人或者造成一啲影响咧？咁咁后来咧，妈妈咧就delete 咗个 caption， 但系都保存翻嗰张相嘅，咁所以钟哥你而家又可以睇到啦。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罗启新。今日有啲咩睇咧？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晚八点半睇睇日常八点半啦。 系。 咁咧就有一个地方咧，就是、位于香港大学后边嘅隐蔽小径啊。 嗯。 咁咧就有两个艺术家啦。 嗯。 咁咧分别就系阿黎慧仪同埋黄永峰咧，系对呢个龙虎山啊周围嘅环境咧，咦？好有興趣、哦 嗯、 就、邀請咗啲朋友呢透過六感、啊 嗯 啊、即係身體嘅眼有鼻啊咁、樣啦、皮膚啊等等啦、啊、去發掘呢一個呢森林裏面嘅多樣性生態。 嗯。 咁同埋呢會用啲文字啊同埋詩句呢去抒發感覺添、啊。嘩喺幾有以前嗰啲武俠片嗰啲風范、啊。 係啦心靈之旅係。 冇、錯啦咁大家呢如果有興趣呢可以睇睇呢個龍虎山呢係咪你將來行山嗰杯茶啦。 好啊。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睇睇啦，三十一看世界咧，九点半咧有抗疫两兄弟喎、 嗯， 啊几巧啊，两兄弟咧都系从事呢个医护界嘅喺英国，咁、咧个细佬咧就叫做克里斯，个哥哥咧就叫阿山、哦， 嗯， 咁克里斯咧一个咧传染病嘅专科医生嚟嘅，咁啊英国咧旧年咧首次封城嘅时候咧，第三个礼拜咧佢就受命咧入去啲深切治疗病房啦。而当时佢自己嘅太太系怀有第二个胎，已经有七个月噶啦。咁、咧你知啦，由于惊自己染疫啦，更加惊咧传染俾家人啦，同埋咧个胎儿啦咁样，咁好担心啊。但系而哥哥阿山咧就系、一个咧公共卫生专家嚟嘅，咁曾经喺世界各地医院做嘢啦。咁佢希望咧研究下疫情啊点样影响英国嘅弱势社群嘅。 嗯。 咁但系点知咧喺佢工作期间啦。啊！佢都染埋疫， 哎呀， 陰功咯，搞到咧就係、出現咗疲倦啦，同埋心律不正添啊。咁啊，到咧佢即係好翻之後咧，咁啊到六月啦，就去即係阿山屋企咧探望佢哋一家人啦，順便睇下個 B B 啦嚇。咁、咧就發現咧，唉，兩兄弟咧都好唏噓啊。咁啊，對於佢未來咧好多疑惑啊咁、樣啊。咁啊，今晚就喺睇下啦嚇，兩個醫護界嘅朋友咧點樣喺度吐苦水啦。 好啊。 咁啊，去到咧今晚十一點咧，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咧。就有识字好过识人、哦，啊呢、這个嘢调转 咗嘅， 点解咧吓？咁其实咧就揾设计师同大家讲下咧，设计字体咧系根据一啲乜嘢嘅原理啦，咁样，同埋一个字嘅字体咧点样影响啊个机构嘅形象啊，同埋呢个成全添噶。 嗯，好，唔该晒 Kason， 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碧街同东安街指明受限区域嘅强制检测行动结束，上昼近六点解封。当局发现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同密切接触者已经被分别送往医院同检疫中心。政府在早上大约六点宣布有关行动结束，现场出入口的拉闸移开，居民在政府人员确认有阴性检测结果之后就可以出入。今次行动出动多个部门，合共大约380人协助，受限范围内设有八个临时采样站，大约330名居民接受检测。當局話為受檢人士提供一盒口罩、搓手液和簡單食物取用。另外考慮到在受限區域內有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已經安排18名能夠操尼泊爾語、烏爾都語或者印地語的工作人員協助講解安排。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期望北大屿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启用之后，可以集中照顾大部分新型肺炎病人，让公立医院腾出更多空间照顾其他病人。高拔升表示，中心正是安装医疗和实验室仪器， 实验室可以化验新型冠状病毒，希望在农历新年之后投入服务。投入服务之后可以提高医管局的病毒检测量一至两成。高拔升指化验室启用之后，就会争取在下个月内启用第一间病房。中心营运初期的时候，估计会启用一至两间病房，涉及大约100张病床。中心初期会接收年轻的患者，累积经验之后会逐步接收病情稍为严重的病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表示，美国面对中国的时候，单有耐心并不足够，还要有理性和诚意。崔天海接受央视访问，回应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总统拜登将会用耐心面对中国。崔天海说，有耐心当然是好事，希望美方好好回顾和反思近年的对华政策，找到问题症结所在，确实采取积极建设性向前看和符合当今世界实际的对华政策。他说，白宫发言人基本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对中国内外政策的一些看法不是那么准确。对于中美贸易战，崔天海强调，中方历来反对所谓的贸易战，一直积极为双方正常经贸关系作出努力。如果有人一定要将贸易战强加中国，中国不怕，亦都奉陪到底。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累积突破1亿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215万人死亡，其中英国累积突破10万名患者不治，首相约翰逊形容伤感程度令人难以计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611点，升220点，总成交金额26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68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25蚊，升6蚊；中国海洋石油8.06元，升4.7；宗教控股16.6跌1.48，美团371蚊跌7.6，阿里巴巴262.6升9.4，港交所521蚊升7.5，君实生物82蚊跌8蚊，首程控股2.08元跌1.7，友邦保险99.7跌1蚊，小米集团31蚊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68，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7点，升151点。港金现价报17,0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11美元，卖出1,84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喺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堤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彩堤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带都是挤塞，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排到去国士道对出。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赤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团体 Monster X 人红之外，亦都非常之有善心嘅。佢哋连续两年喺韩国方面大力捐款，帮忙一啲有需要嘅人士之外，音乐嘅造诣当然厉害啦，成绩亦都相当之彪炳。团体喺第35届金唱片奖获得音源部门最佳嘅团体，第5届亚洲明星盛典更加夺得年度舞台大奖等等添，成绩相当之好啊！《Love Killer》有韩语之外，亦都有日语嘅版本。嚟到我哋日本流行榜嘅系 Monster X《Love Killer》。 That's right, you look in my eyes.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onster X Love Kill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三五成群红到不行，疆图出街原来是这么辛苦的，站啲辛苦啦。 文组生啱啱完，可能大家都比较识我啊，咁样咁可能系啦，咁就嗰个时候就谂方法，有咩方法可以令大家唔到？跟住我有买个假发，绿帽嘅白色背心啊，短裤、拖鞋、黑框眼镜、口罩，哇，冇人认得你。 好想见一次啊！ 俾大家见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讲红酒通常都会讲到一个词语叫单宁，丹宁常常都被人同唔甜嘅程度混淆，究竟乜嘢系丹宁酸呢？丹宁酸其实系葡萄酒入面有少少苦涩嘅最大来源，通常系喺葡萄皮同埋葡提子入面会出现嘅，亦都喺浸泡木桶嘅时候会有所增加，所以 丹宁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很简单，将一个用过的湿红茶包放在你的舌头上面，那种干干的口感和苦味就是纯粹的丹宁啦。朝头早好，不要讲个苦字，虽然生活好苦，但是我哋都要觉得甜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 晨光摩的卡。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喺电话侧边系边个咧？今日陈太啊，早晨陈太。 早晨啊，朋友。 你好啊，嗱，今日朝头早我知道你啊想点唱俾你个孙，孙仔做咩事先？生日啊？ 系啊， 你 又冇生日噶，不过呢个日就系年30 万。廿五号生日啊，即系前两日啊，啱啱生日完咯，系嘛？系啊，咁啊，孙仔生日嘅时候咧，有冇啲咩特别啊想同孙仔讲啊？ 身体健康。 嗯， 快啲长大可以进步啦。 佢平时有冇孝顺父母啊？嗰啲啊， 都几好嘅，都爸妈妈。 哦，咁啊得啦，最紧要咧就系几好啦，系咪？ 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祝福你哋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啊。 好，多谢晒，拜拜。 多谢， 有点不开心，有一点委屈，躲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孝顺儿女爱，亲恩各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若说人间爱，想真艰辛，谁的关心比妈妈更深？无言地去爱，爱心体贴力行。哈哈，无奈留心里，永不开口，劳碌一生想一家笑口，从来没怨气，我哪日能像你？有点不开心，有一点委屈，躲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孝顺儿女爱，亲恩告知，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一点委屈，躲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孝顺儿女爱，亲恩光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孝顺儿女爱，亲恩告知，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 好食嘅嘢要试埋今次先。 你想试乜嘢先？ 试下有几咁新鲜。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署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次试下油渍七彩车厘茄。 Yeah！ 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日 Jason 厨房想分享嘅食谱咧，系一个日式嘅家常餸嚟嘅，就系、是、烧肉汁香煎淮山炒豚肉啦。顾名思义啦，最主要嗰三样嘢咧就有日式烧肉汁、日本淮山同埋豚肉啦。今次咧，我拣咗现成嘅日式烧肉汁去到做调味，其实真系悭翻好多步骤噶。有时候煮餸又唔系净系想显功架同埋 show 厨艺嘅，揾到一啲可以帮到自己悭时间又做到好效果嘅好帮手，其实都一样值得俾 like 啊！呢、这、一个淮山豚肉你 O 唔 OK 呢 OK 啊，不过你讲到好方便啦、啊，我一谂到咧淮山咧系咪处理都有啲麻烦，好似屋企人都话会搞到只手 好痕， 系啊敏感啊痕痒咁样，咁点样去处理咧？ 记得戴手套 哦， 系啦、啊啊，真系要嘅，尤其是因为有一次咧，我就真系俾嗰个蔬菜档嘅姐姐跣咗嘅，点解咧？因为我就去买嗰啲日本嘅淮山，因为平时咧、你话买内地啊或者其他地方嘅淮山咧， 好长 就长嘅，咁我就一定会戴手套批，因为我试过冇戴手套咧，系痕得好交关。 咁要点样可以指到淮山嘅痕 咧？佢咧網上面有幾個方法，因為我真係試過嘛，即刻上網 search 啦。咁有說咧就話整啲醋嚟洗手，咁、我就唔得、我整完之後都仲係痕。咁得嘅方法係咩咧？嗰陣時屋企咧就係用明火嘅爐嘅，就擺你雙手咧喺個火上面彈一彈，即係當然唔係燒你隻手啦。 我知， 即係烘一烘， 即係當屋企有個火爐嗰啲外國，你當自己喺外國啊，有個火爐，哇、哦、隻手好凍，捽捽捽咁樣，佢咁樣係咪咁樣？ 係得咗喎，真 係得咗， 係啊，烘一陣，咁跟住咧佢就即係嗰啲黏液咧就冇咁痕啊，咁樣咁啊呢個方法係得，但係咧而家屋企轉咗電磁爐咧、萬一再發生同樣嘅事咧， 難搞啦， 點做啦？ 係啦，咁所以都係戴翻手套啦。 咁點解我話上次俾姐姐跣咗一下咧？就係、是、因為佢 賣菜嘅姐姐 係啦、我就話我想要呢個淮山，咁我見日本嗰啲嘢幾靚喎。 咁嗰個姐姐就話日本唔痕㗎，係 啦， 嚇唔係喎？ 係啦，因為有時咧，譬如喺街市你買咧，嗰啲 咁嘅説話都講得出。 佢話 好大膽喎、啊，呢、這個姐姐都 佢話日本呢只唔痕㗎，你自己翻去批啦咁樣。咁我後來發現，可能因為佢真係太忙啦，佢唔想幫我批。 佢 jealous 啊！佢覺得你靚過佢，因為你買餸嘅時候咧，通常都會叫你阿靚，佢叫唔落啊，因為你真係好靚。跟住咧就佢都諗唔到有咩方法可以整蠱你，唯有就係講呢一樣嘢。 其實菜檔姐姐都靚嘅， 係咪啊？ 冇比較， 我都叫噶，我都叫菜檔姐姐做靚女噶， 我都叫佢做靚姐噶。 係啊，你叫靚姐咯、啊。 可能阿姐可能唔啱聽係咪？ 係啊，你應該叫靚女。 叫我阿姐， 或者阿靚，或者靚靚咁樣。 我下次又叫佢阿靚。睇下佢會唔會幫我批，咁點不知我又真係信喎嗰次，傻瓜瓜咁樣攞住嗰支日本淮山，批完之後一路批，其實批到一半已經覺得好痕啦咁樣，咁唔好搏咯，可能真係嗰個痕嘅機會， 唔好搏啦，同我有啲朋友話，嗰日股份得唔得？唔好搏啦， 系啊系啊，都系戴手套稳阵嘅，系啦。咁其实非常之有益啦，淮山。咁啊，头先我提到点解用现成嘅酱汁咧？咁可能你会喂，咁你真系偷，即系偷懒啫咁样。但系嗰个酱汁又真系几好用嘅，我觉得嗰啲烧肉汁咧， 平时 你出街 即系咩角嗰啲啊嘛，系咪？ 系啦，其实嗰啲日本超级市场有好多牌子，咁我试过几个牌子，其实都几靠得住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自己其实都可以调，你咪味淋啊，豉油。油啊，少少糖啊，咁样又沟嗰啲味出嚟咯。咁但系佢已经现成沟好咗啦，里面仲有埋芝麻添咁样。咁我觉得都几方便嘅，即系如果煮呢个餸，佢个汁又可以用嚟捞饭。 系啊，感觉上都几健康嘅，因为多咗淮山呢个元素啊嘛。咁啊，多谢 Kitty 呢个分享啦。 唔使多谢。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讲下讲下啲时间就过咗， 系咯， 未讲完啊嘛。 你知唔知好多人听到我哋讲嗰三套剧啦？嗱，寻日我哋喺享乐时代咧就同钟哥讲三套嗰个主题好似都类近嘅剧，咁啊喺网上面咧都几受热捧噶。第一套就系 Sweet Home 啦，第二套咧就系驱魔面馆啦，第三套咧就系 金制之国， 系系佢个名真系好鬼难记。 咁咪同一时间喺 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里边你可以睇到嘅， 系 咁三套而家都去晒结局啦， 系 去晒结局啦。 嗯 咁就系金制之国咧，就应该会有 season two。 系驱魔都有， 驱魔面馆就话有 season two， 但系即系有啲奇怪嘅就系 Sweet Home 咧。就未聽過佢會拍 season two 哦， 即係少少奇怪， 因為我唔知道佢嘅觀眾群係點樣啦。我身邊嘅觀眾群咧，最多人讚嘅就驅魔面館，即係啱佢哋嘅 taste。第二咧就係金濟之國，咁啊 Sweet Home 咧，我都問過幾個朋友咧，佢哋都麻麻地 buy， 即係啦，佢哋會都會嘗試去睇，但係睇睇下咧，佢哋就會覺得比較驚嚇或者。即唔係佢哋中意。 唔係，我只可以講咧，你嘅朋友群比較狹窄啊。即都係坐埋一台嗰啲咁樣。 女生嗰啲係 嘛？坐埋一台，都係中意睇嗰一類型。咁你問親，梗係中意睇嗰一套啦。 嗱，因為你驅魔就其實佢係 sell 温情嘅，我覺得都主要係。咁另外你話金濟之國咧，就佢係一個刺激咯。即如果中意打機啊、男仔啊咁嗰啲咧，我覺得佢會中意呢一個 setting 嘅，即呢一個嘅設定。咁另外 Sweet Home 我自己就冇睇啦，不過我聽啲朋友。讲佢哋都冇特别好好嘅评价咯， 竟然 系啊！你自己觉得咧？点解你咁中意呢套咧？ 首先咧，即系如果你去咁样去分析呢几套咧，我终于明白点解我都仲系未睇 The Call 啦。即系你之前提议嗰套过年前啦， 系 嗰套啦。咁你要睇得比较唔同嘅角度，深入少少。即系我对住你已经 系 好厚好厚道 啊！唔系我明白你嗰个潜台词啊， 就系、是、肤浅咯。 唔系咁，只不过每人睇嘅嘢都唔同啫。 即系譬如话《金濟之國》佢当然咧，佢如果从嗰个制作上嚟讲咧，你话佢同好多年前十几年前嗰套叫做《Lie Game》好相近，我之前都讲过，好相近嘅。咁但系。其实佢讲嘅并不是个游戏本身，或者个设定，佢讲嘅系人性啊嘛。佢特别咧，佢就话佢有一啲就 系 要出卖朋友嗰种嘅你如我诈啊嘛。佢 系 讲紧呢一样嘢。如果系纯粹睇嗰个游戏咧，我觉得已经好难去超越到当年嘅《Lie Game》。 哦， 因为佢里边玩嗰种。你呃我定我呃你，純粹互相欺詐嗰種嘅規則咧，已經係都玩得出神入化 嘅。咁、當然我有睇到啦，即係我有睇到，即係譬如佢有一幕就係佢哋三個好朋友喺一個好似森林嘅 環境裏面，係咪只狼捉豬仔嗰個啊？係 啦，狼捉豬嗰、那個。咁我覺得嗰個都係刺激，同埋亦都當然睇到你話人性嗰、那個、到底係犧牲我自己啊，定係犧 牲你咧 咁好嘅朋友咧、但我自己冇咁中意嘅就係因為我唔係好中意佢嗰個包裝嘅手法。系啦，就觉得太暴戾咁样咯，好似好 heavy 啊！我觉得个感觉， 即系呢度唔算啦。 我get 到个 message， 但系我就麻麻地去嗰个手法。 即系你都系中意 Emily in Paris 嗰啲咁样，轻轻松松。 可能系啦，可能系啦，系啦，即系我可能睇剧，我唔想太过沉重啊，嗰个感觉。 人生已经太过沉重 了，系啦，何必咧？ 何必咁样咧？好啦，咁如果 Sweet Home 咁有好多嘢可以睇嘅，即系譬如话。每一隻出現嘅怪獸，因為佢有邊係真係講怪獸嘅 monster， 真係有啲怪獸。 似唔似捉鬼敢死隊啊？你覺得？因為我有朋友話覺得，再開始睇就有啲似呢個捉鬼敢死隊。 捉鬼敢死隊咧係即係輕鬆好多，即係相對嚟講就輕鬆啲。譬如呢一套Sweet Home 裏邊出現嘅怪獸咧，首先如果大家有睇嘅話咧，咁你不妨去留意一下。每一隻怪獸代表啲乜嘢？佢唔係隨便有一隻怪獸出嚟嘅，嗰隻怪獸背後有一個意思嘅。當然啊，喺佢改編，因為佢都好似係一個即係改編嘅故仔嚟噶嘛。喺佢改編嘅過程裏邊咧，你會發覺佢有啲嘢好似原本係好啲，或者會詳細啲。呢一樣係真嘅，因為咧佢有啲可能由於喺製作上或者嗰個時間上，佢真係有啲地方咧係省略咗嘅。咁你一路睇嘅時候就覺得好似爭咁啲，咁係有呢個感覺嘅。咁但係好啦，我撇除個劇情、演員嘅選角咧，我覺得如果金濟之國呢一套同埋 驅魔 嚟講咧，我會揀呢一套嘅喺選角上，因為 最搏命是这一套啲、 嗯、 演员们、 嗯 嗯、特别我要首推那个女主角 是 即是做消防员那个女主角。 其实我觉得挺得意的即是、嗯、虽然演员啊你说 setting 啊这样啦、嗯、它其实是代表着三个地方对于那一样东西的一个看法来的、嗯、即是对于、魔鬼啊或者鬼怪啊这样啦即是一套是韩国一套是日本一套就。 两套韩国 ,Sweet Home 都是韩国。 Sweet Home 是韩国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呈现手法是很不同的。 除了这件事之外呢 我首先想讲的驱魔面馆呢、 嗯、 我觉得其实它不是一部驱魔戏来的。 是啦所以有些人问我到底它讲什么它 不是 讲 驱魔 我又不想这样讲形容它是驱魔、嗯、你会怎样简介 一部偶像剧咯即我觉得它是一部偶像剧的感觉多一点的。 嗯嗯嗯 即驱魔里面所谓的魔呢只不过是一个包装来的它没有很真的很细致地讲这样东 西。 好彩如果你是讲驱魔面馆好彩佢揀嗰个真係做嗰、那个 慈星神。 慈星神呢呢个演员揀得超级好。呢、 嗯、 个演员即係我讲两次佢呢个演员揀得超级好。 因为真係好似魔鬼。 佢任何一同埋写佢就写得比较、立体啲。 佢个古仔。 佢个古仔。佢、虽然每一集出好少、 嗯、 但係你将佢咁多集砌砌埋埋呢佢呢个角色系最完整嗰个反而我觉得系最完整嗰个嚟嘅、 嗯。 有佢细个点样即係佢同佢阿爸啦佢阿爸点样对佢啦佢最后点样对返佢阿爸啦，点解佢要咁样对佢阿爸咧？ 系 好清楚嘅、 嗯， 即系剧本本身。另外个演员亦都拿捏得好清楚，佢、 嗯、 几时要做啲乜嘢？你睇嘅时候，就算佢唔讲嘢，佢只系行， 佢只系个嘴角喐一喐咋， 你就知道佢点。里边如果诶好、快讲埋呢个，好想讲。如果你真系睇呢一套戏嘅时候，留意呢个演员， 嗯， 佢特别系由一个最纯良嘅样。变到一个魔鬼的样子一个镜头、 嗯、 里面只是两秒钟他已经可以给你看完他的转变 这 个是很难做得到的 咦这个真的要找一下这位这么出色的演员、嗯、他之前因为我们自己又不是很熟悉 韩国有他都不是一个新人 的的到底拍过什么又可以看看他另外一些演技、嗯、即另外一些角色是怎样 的是啊是啊是啊、嗯、另外一个我就是喜欢、够中招了另外一个呢我就喜欢、那个即 选总统那个 哦， 嗰、那个 申明辉， 系、哎、啊，我就中意佢，系、 哦。我反而中意嗰个阿叔，即系最大嗰个阿叔，最大年纪嗰个阿叔，即系好有钱嗰、那个。 啊，嗰、那个阿叔啊， 好鬼有型、啊嗯，真系。 嗰、那个阿叔做得，因为个角色写得佢系比较平面啊。 哦，佢系平面嘅。 平面啊， 反而佢有型咯、 啊。系咯、 啊。点解你会中意总统咧？ 有戏做，同埋佢拿捏得准，由佢最初对自己嘅事业充满希望，暗地里做咗咁多污糟邋遢嘅嘢，到最后即系结果我未睇啦。咁、 嗯、 最后佢成件事，佢系有个角色本身有发展啊，即系呢个好多人 miss 咗嘅。 结果我有眼湿湿噶，系、 哎、 啊，你睇埋我哋再讲。 好好好，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哇推介咗第二日啦呢套剧。 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咏忠、崔洁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勤洗手，勤力啲洗手。